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沪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有1-2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到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晚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观塘嘅交通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噶啦。呢一段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不过观塘一带啦，去油塘方向嘅交通仍然都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定富街。而伟业街啦，介乎观塘码头至到丽业街去油塘方向，亦都系繁忙。咁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耐心忍让啦。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只系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晚间封路方面，提翻大家啦，喺西湾河咧有水务工程噶，由嚟紧9点直至清晨6点。长度超过9米嘅车辆，长度超过9米嘅车辆系禁止由泰宁街右转入去大石街。另外，狮隧去龙翔道都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11点直至清朝6点，由狮隧九龙出口通去龙翔道荃湾方向嘅支路系要暂时封闭。咁经过以上地方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有水务处提你，刷牙、洗面或者系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啊！举手之劳，悭水就系轻而易举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打炒场的新措施。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陈明文， 咁用呢一个电脑程式嚟到预订场地咧，我哋觉得对其他一般嘅市民、一般用家嚟讲好唔公道，亦都就即系咧占用咗好多公共嘅设施。如果我哋察悉到佢用呢种方法嚟到订场嘅话咧，我哋会暂停佢嗰个账户360日咁样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1月25号起，为保障乘车安全，乘搭车辆时如座位已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儿童如能够稳坐椅上都应佩戴安全带。同日起，揸车时司机前面不可以放多过2部流动电讯装置，每部屏幕对角长度不超过19厘米，共建道路安全，你我有责，为人为己，记得遵守新规定。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 双失青年主唱胡子彤。 我很擅长等待，只等到你离开。失开归冬。 宇宙烟火主唱黎展峰。 如烟火照亮我们，宇宙有了光，在原路碰面时贴近我身旁。 善良之歌，主唱 Pandora。 虽然污纯良天真仍存在过，冷漠变冰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正式登上港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七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城全程。 经典广播剧《八兔会》，1992年作品，蔡雅阁。 我刘志远发誓从今不食嗟来之子，我既然得到兵书宝剑，我应该凭住佢创一番事业。 朱曼子， 你唔使担心我哋，我哋自己会想办法。你身无分文，真系寸步难行噶。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想问下眼前的这两位拍档，如果刚才那类的广播剧加在你们手中，你们懂不懂去演绎呢？ 我 OK 的，因为我入行的时候就香港电台还有广播剧组的，那我经常都会饰演不同的角色，包括啦有这个阿柯啦，即是《鹿鼎记》里面的。那那些即是清流女子我有饰演过。 可不可以扮两句来听一下？ 深夜先啦， 上高 怕丑啊， 有啲怕丑，有啲面红、啊。 你身为一位啊当代嘅年轻人， 系系系， 如果譬如俾一个咁样嘅古装剧目啊，去饰演或者即系参演嘅话，你觉得你晓唔晓讲到嗰啲即系寡人笑咗嗰啲？ 系系系，此言差矣啊， 上高 系啦，本人啊，只要两只字啊， 系钱。 银两唔系钱啊，银两 拎晒你啲银两出嚟、 啊、都足以啊，死而足以嗰、那个， 你系你仍然系用紧啲好现代嘅口音去讲，即系足以啊，此言差矣啊咁样，即系你要有啲 此言差矣 啊，好啲啦， 好啲， 系，同埋咧， 因为银两未够， 最难咧系当时你要配合埋咧做嗰啲，譬如古装你骑马嗰啲咧，即系你啲，但系其实企喺个麦前面系咁一吼。咁都几好笑。 咦，你玩得几似 啊？你得 我呢个，我而家成日同小朋友玩呢个游戏嘛。 鸡啊鸡啊，德国人扮唐老鸭之后有一句献， 有一句献 啊。好啦，咁啊，开始今晚嘅首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系，我系阿 V 叶蕴仪。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啊，我都好耐冇同阿 V 即系开个麦啊。 系啊，因为放假嘅时候好似系十月到依家啦嘛，系嘛，咁都三个月冇见噶啦，喺呢个直播室出边有见嘅。 系啊，咁啊 ，V 都。发生好多次啊，分享一两单嚟听下。 话说咧，好搞笑啊！之前咧，阿迪神咧有同我讲过，话啊，如果你落去即系九龙城买餸咧，打边炉嘅话咧，你啊记得去咧嗰档牛肉啊，OK 嘅嗰啲手切牛啦，即系价钱公道，但系质素相当之唔错咁样啦。咁我将呢件事记咗喺脑入边，喺一个记忆体嘅位置度。啊，嗰日突然之间咧放工要去买啲嘢食啦，啊谂下不如咁啊，费事煮啊嘛，但系又唔想出街食。既然呢个时候企咗喺九龙城整完嘢，不如买啲牛肉啦咁样。咁我就企咗喺度有啲茫然。咦，佢讲嗰个位置喺边度嘅咧？街市都有两边条街。咁我即刻啊 WhatsApp 阿迪神啦，咁样佢又迅速咁样秒回嘅。点啊点啊？搵唔搵到啊？咁佢就话咗个位置俾我听啦。跟住我就话唔系，唔见到你讲个档嘅，我就影俾佢睇。我系咪大概呢条街啊？咁样佢话咦，望落去好似似，但系应该有两档嘅喎，连续。咁我唔系咧，佢都有两档，不过唔系。即系黐埋一齐嘅，咁我就从张相片里边咧，跟住我自己得知我搞错咗啦。原来一档系猪肉档嚟嘅，佢啊唔系啊，唔系呢档啊，咁你试下再点样点样行前边咧，嗰度有好多 B 位噶，咁样形容完俾我听之后咧，啊我就话哦。我见到啦，里面咧有少少80年代，即系嗰啲电影里面嘅格局嗰啲牛肉档嘅，因为咧有几个即系老板嘅郑伊健啦，唔系老板 boss 嗰个，系年纪大咗嘅版本嘅郑伊健嗰种 feel 嘅嗰啲牛肉哥哥， 系咩？有啲咁嘅人嘅咩？ 系啦，咁咧 即系浩南哥咁样， 浩南哥咁样，仲有山鸡啊地咁样嘅，有少少 系啊，咁嘅 档， 佢哋嘅牛肉都唔系咁用嘅， 我咁得意嘅，即 系你见到阿七啊， 以前。佢應該係真 係揸住天年， 攞住啲牛肉刀咁樣，唔知做啲乜嘢嘅。不過而家就企咗喺個肉檔嗰度切啦，咁樣。咁佢就話：嗱，你留意 啊，你预啲时间啦，因为咧要排队啊嗰度咁样。咁、哦、我有啲吓惊咗，系咪去错地方咧？咁啱嗰日咧就冇乜人排队，咁我就最后同佢确定咗，真系嗰一档。哇，都几特别噶，嗰啲哥哥仔咧真系好风骚噶，讲嘢咁啊。 系咩？ 系啦，即系同佢个外表。 点啊，靓、哎、女？ 系系啊，同前面嗰啲阿姐咧都喺度倾。喂，点解今日唔带个孙啊？哦，有冇打麻雀啊？有冇一天游啊？咁样话题好丰富嘅，你会见到就系、是、咪就系老咗嘅浩南哥啊？ 系山鸡啊， 系山鸡啊，咁样就系同啲靓姐姐喺度吹水咁样咯，那个感觉几得意啊！咁嗰日我就汇报翻俾阿迪神知，我喂啊伯友咧，即系阿妈带佢去嘅，佢话咧诶，阿妈同我讲就系、是、诶、喂买完快啲走啊咁样嘅，平时唔知点解好赶时间咁啦，但系佢话咧佢喺尝试排队嘅过程之中咧系有留心咧嗰啲叔叔咧，因为全男班嚟嘅嗰度，我嗰日见啦吓，嗰啲叔叔咧倾谈嘅时候咧，佢话系风趣幽默底嘅，全部都系，咁所以咧我就完全证实到咧佢所讲嘅嘢，或者阿妈介绍佢去嗰一档，而从嗰啲叔叔嘅啲风骚口吻认定嗰一档，佢唔记得咗个名，因为认定嗰一档就系冇买错嗰档啦，咁样咯，好好笑啊！跟住我就觉得诶、都几开心嘅，听到佢哋咧， 即系要简单嚟讲，即系话呢档嘢咧，其实系阿迪神个阿妈。 系啦， 推荐佢去买， 冇错。 然后佢再推荐你去 买。你个停顿位系迪神个阿妈，我推荐 佢去买，然后咧就再推荐咗俾你。 系， 哦， 咁我就实地咧去嗰度感受过咧，就系、是、见到 迪神打俾你系咪？ 唔好意思，喂，迪神系点样啊？系一阵再讲咁样。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啊，谂翻起就是，咦系阿妈嘅推介或者跟阿妈去买餸嘅时候咧。你一定會有得著噶，因為有時咧會多咗有幾粒圓肉食啦。嗱，因為咧雜貨鋪咧，你去買雞蛋嗰啲咧，有時佢會賣埋啲圓肉啊，嗰啲西米啊咩都有噶嘛，啲豆啊咁樣噶嘛。咁但係咧我就成日咧去跟阿媽買蛋嘅時候咧，嗰、那個時候婆咧就會送幾粒圓肉，佢係可以即嚼噶嘛，咁就多咗啲嘢食咁樣咯，總會有得著嘅。唔知道你哋兩個跟阿媽去買餸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呢啲嘅？ 你有冇啊？ 我有啊。嗱、啊，唔單止我我覺得咧係惠及下一代添，因为咧阿妈嗰时咧凑我个仔即系凑孙嘅时候咧，就带佢落街市买餸噶嘛。咁无啦啦，有一日咧，我跟我妈落街市嘅时候，跟住有个阿姐嗌我奶奶咁样， 嗌你奶奶， 系嗌我做奶奶啊。跟住我呆咗一呆啦，咁、样，跟住我妈就系啊系啊系啊，心好仔啊。吓，点解会有个心好仔嘅？佢话因为咧佢好中意你个仔，咁就谂住叫你个仔娶佢咁。我但系嗰个姐姐应该系当时我仔几岁，佢应该都年过五十噶啦。 街市啲关系咁复杂嘅咩？ 好复杂，咁但系当然其实系姐姐觉得小朋友得嘅，咁讲下笑啦。但系 话你奶奶话几复杂呢单嘢？ 每一次我经过嗰、那个。豆腐档嘅时候咧，我都有少少滴汗，因为佢嗌得好大声，佢好尊重老人家。奶奶系咪买豆腐啊？帮阿妈咁样咯。 系，咁有冇傻噶？ 有傻，一定会多啲嘅。即系你譬如买一嚿咧，佢系俾嚿两嚿你。人哋嗰啲十蚊嗰啲芽菜咧，豆腐档咪有芽菜卖嘅、嗯。你会见到咦，人哋买嗰个十蚊咁样，咁我谂住诶得啦，买五蚊咁咪够食咯。但唔系，佢系俾翻十蚊个份量你嘅。系、 哦、 啊，所以我觉得系有傻噶。 嗱，因为小特啊，你讲先啦。 因为呢啲我用翻。古代嘅语言啊， 系 啊， 此言差矣系嘛？ 呢叫母凭子贵啊！小弟都经历过啲父凭子贵嘅经验嘅，因为屋企楼下有间茶餐厅咧，即偶然我同老婆即系同太太一去食就正常食饭啦咁样。咁、有一日咧就系咁啱带阿彪彪人落去食饭， 系 咁啊无啦啦咧佢就因为平时我估啊后屘翻屋翻嘅 story 系咩咧？就系爷爷嫲嫲经常带阿彪彪人去嗰间餐厅食饭， 系 咁啊彪彪人因为即系好似我咁靓仔。咁所以咧，深得啲街坊嘅歡迎啦， 係擁戴添啊， 頂嘅一樣啊， 係啦。咁我咪話同佢行商場嘅時候，已經有好多嗰啲化妝店嘅姐姐啊，行過去，好耐冇見我阿弟，又剩啊，又打招呼。佢沿路好似即係巡禮咁樣喺度揮手咁樣嘅， 佢要遠出巡噶嘛。 好啦，咁嗰次带阿彪彪人落茶餐厅咧，咁佢又系同个姐姐打招呼，今日系爸爸妈妈带落嚟啊，哦，系啊，系啊，咁样，咁跟住无啦啦就熟咗四只鸡翼俾我哋咯。 哦、 即平时我冇特别啊，即平时我两公婆落去咁，大家正常食饭冇特别交流啦。嗰次就系、是，我哋冇嗌鸡翼，唔系啊，你个仔好中意食噶，我次次都请佢食噶咁样。咁、原来就系爷爷嫲嫲平时可能晏昼平日都经常带佢嗰个茶餐厅食饭，知道佢中意食鸡翼，咁就会姐就会送一两只俾佢。 咁、你咪有得分咯。 系啊，咁所以呢啲咪叫富朋子贵咯。 咁呢啲梗有嘅，即譬如举个例，当我两个女仲系细个嗰阵咧，佢都会跟阿公公婆婆咧就去附近嘅一间酒楼就去饮茶嘅，咁、 經執咗㗎啦，因為你知而家啲香港啲酒樓都執咗好多下啦。咁啊因為我女兒又好揀食嘅，咁其中咧就佢淨係會食酒樓入邊嗰啲嘅馬拉糕嘅。咁、 哦、 所以咧就咁由於嗰啲公公婆婆咧，其實呢個我哋節目都講過啦，佢哋好中意就係去即係馬熟咗啲街坊酒樓嘅經理㗎嘛，即係一入到去但求，誒、哎、黃生，誒、哎、開咗壺茶俾你嘅， 跟住就免茶咁樣嗰個意思， 即係寫免茶，大家就覺得好有 face 啊。咁啊，因為咁嘅關係咧，就令到嗰個部長咧就永遠都記得阿饅頭咧就好中意食馬拉糕。 嗯， 好啦，咁啊，當有一次，譬如我帶個女落去食，而我外父外母不在場嗰陣咧，咁由於佢認到饅頭， 係係係， 咁佢就會。即系未落单啊，就已经摆咗一笼新鲜热辣嘅马拉糕喺度啦。咁你咪觉得吓好、啊、有 face 咯。咁呢啲就系上一代啊带俾我哋嘅一啲福利嚟噶嘛。 系下一代带俾我哋嘅福利 都系。但系咧，我想讲咩咧？头先我听阿 V 讲嗰阵咧，我反而有啲惭愧嘅。 做咩啊？ 嗱，就因为咧，我冇呢啲福利再带到俾下一代。 哦， 第一我系。冇帶過我兩個女去買餸嘅，因為我唔識啊嘛。即係首先我喺街市冇人脈啦，咁我就唔會識阿菠菜蓮同埋阿豬肉榮啦。咁我亦都唔會可以同佢哋好似你誒阿的神嗰啲 friend 咁樣喺個牛肉檔度兜搭。咁我冇呢種關係，我亦都唔會帶到俾下一代。即係譬如以前，我記得我阿媽都係嗰句㗎。譬如佢唔得閒落去爭唔知爭幾粒豆泡咁樣樣。嗱、啊，你落到去唔知交咩第三間牛肉檔對面嗰、那個阿嬸嗰度，你同佢講話劉太買啦。咁佢就會。留一茶俾你咁样样嘅，咁但系而家咧，其实我冇呢啲脉络嘅，即系譬如有一日阿馒头突然间或者屋企争啲嘢，我要叫佢落去买，其实我系教唔到佢去边度买菠菜，买唔到免治牛肉，我其实系冇呢一种嘅技能咧，可以传俾我哋下一代，所以我系有啲惭愧噶。 唔系，咁但系唔一定系街市噶嘛，即系阿爸阿妈嘅人脉系始终系有用得着嘅一日噶，即系虽然而家未谂到咩地步， 都有嘅。即系例如系认得诶行队长咁啱啊，嗰啲 系啦。即系例如 let's say 有一日假设馒头包包有车牌自己揸车，其实嗱车房咧老豆有个相熟嘅车房坚记车房即系总有呢啲噶嘛。因为我细个嘅时候试过有一次系啊，我应该系喺内地嗰啲情况，但系就唔系去饮茶，而系去搵个师傅要预订嗰啲车飞。咁、因为我阿妈嗰时经常坐啲中港车咧，所以认得嗰啲师傅好熟啦。咁我 系 miss 咗买错咗车飞嘅，咁理论上我系要补买一张嘅，咁但系你知道。朝中有人好办事啦，系啦，咁啊得噶啦，诶，帮你搞掂咗噶啦，诶，阿妈好熟噶，诶，大家朋友即系兄弟啊，又剩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咁咪帮我即系用佢嘅方法，将我将买错日期嘅车飞变翻正常嘅车飞咁样咯， 都系因为阿爸阿妈嘅， 即系咁佢系因为阿爸阿妈带落嘅一啲 connection 去即系。即系要帮助到你噶嘛？ 我都谂到有一个情景咧，就系因为咧惩教处咧每年咧之前十一月咧就会举行嗰啲秋季买卖会噶。咁佢喺呢一个赤柱侧足球场，即系监狱侧边有个足球场咧，就摆晒啲即系摊位喺度。其实系公开可以俾人哋即系公众市民去参与咁样噶。咁而摆摊档嗰啲咧就好多系惩教处啲职员咁样啦。咁、而里边咧都设有好多一啲可以卖嘅物品啦，或者你玩游戏之后可以赢取嘅礼品啦。咁好多都系咧啲即系在场人士嘅手工艺啊，或者有啲厂家捐出嚟啲玩具啊、公仔啊咁样嘅，俾大家可能玩游戏嘅时候五蚊咁样玩一铺咁样啦。咁但系咧，因为咧我嘅关系咧，所以带一对仔女去玩嘅时候咧，五蚊人哋玩一次咧，五蚊阿 Sir 就哎呀，搵二个仔啊过嚟玩十次咁样咧就可以，同埋咧嗰个波咧，嗰个波波咁样碌过去，可能要碌中红色先至有嗰只大嗰只马。其实我真系好唔想佢中奖啊，大佬。千祈唔好，我其实眨晒眼叫佢唔好俾佢中噶啦。咁但系佢咧明明抛咗去黄色嗰格，但系又唔知点解个波会碌咗去红中心。哇！嗰只马咧要摆三个张凳咁大嘅位，你先可以摆到嗰只马。 结果 咪就系拱咗个波去咗中街嗰度啦。啊，搵二个女啊，梗系赢咗啦。 咁结果， 咁咪拎翻屋企咯。 咁结果， 放咗上去嗰张床，霸咗半张床咯。到佢大下嘅时候就话：喂，真系容纳唔到啦。 喂，唔好意思，嗱喺嗰一刻 系。 你作为一位有头有面万千宠爱嘅妈妈，你有冇觉得喺啲小朋友面前有啲 face 咧？ 都总会有少少嘅，虽然八号就话其实唔使啦咁样，但系都开心，因为佢哋真系觉得，哎呀，你一场嚟到仲要带埋小朋友嚟咁样，即系你带埋两个仔女嚟玩嘅时候，一定要俾啲开心嘅回忆佢哋咁样咯，所以都有啲 face 咁嘅。 所以我好期待一样嘢噶， 点啊？ 即系我好期待我仔有一日读翻妇女会中学啊， 系， 即系万一佢喺学校出咗啲咩事啊？ 班主任嚟见面。哦，班主任以前同你老豆。中學同學嚟㗎嘛，得㗎啦，有啲咩好意話話，再唔係話中國人啊，因為好講呢啲咩人際關係嘅嘢，啲脈絡好緊要啊，所以我哋做下作為一個負責任嘅爸爸媽媽，應該為下一代咧，即係街市我就搞唔到啦， 係， 但係儲翻啲人脈，第時可以過翻俾佢哋有用都好啊，即係唔使排隊等位啊， 即係等於你見一啲名校，如果你阿爸阿媽，即係題外話，即係阿爸阿媽，如果係舊生嘅話，其實係 加 好多分㗎嘛， 係啊。同埋我觉得咧，就喺个过程里边咧，即系呢啲开心嘅回忆咧，系小点子咁样加咗落去嘅。但系最后咧，我哋要教翻仔女咧，譬如我妈教我就系咧，如果用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好用人情。 哦，系 啊， 系、哦、 即系你唔好成日拍膊头喂得啦，你唔好少少嘢都揾人帮手，系唔好少少嘢都赢人哋咁。如果真系钱可以解决到嘅嘢，用钱解决就唔好即系要攞咗人哋个人情咁样咯，系 啊，我都觉得啱噶呢件。 阿妈即系有啲智慧，咁你有冇同你啲小朋友？ 有啊，我都同佢哋讲，佢话好啊，阿妈咁你俾多啲钱我哋，或者你喺钱上面支持我哋，咪解决到。 俾翻正价。即刻谂下，有冇啲咩人物可以即系喺馒头包包面前可以即系威人威威嘅？ 你大把啦，其实你而家呢一刻谂唔到啫，用咗都唔出奇啦。 有时那种女生未抱紧，发现船已沉。别为我感动心，我喜欢这份完美不幸，可以住进温室过一生。要撞向大池的心，幸福啊，没信心。何以穿拣那些不爱我的人？谁有病或自虐成瘾？前身都犯了邪，未曾受教训。如果不想止痛，痛着勇敢，只可说声这是我基因。自知不该依靠苦恋一片迷失，甜如糖的吻偏偏吻给每个坏人，都很吸引，值得失血去换唇印。身边女子有很多很可以，怎么最终我拣的全部有刺，不需要接受治疗，伤于伤口再重会根治。温馨的意思，别人奉信花语月意，我却爱追逐故事。其实爱情是成熟个人事，谁可不知？何以专拣那些不爱我的人？谁有病或自虐成瘾，前身都化了这未曾受教训。如果不想止痛，痛着勇敢，只可说声这是我基因。自知不该依靠苦恋一片迷失，甜如糖的吻偏偏敏感。大概于错爱面前有两类人，退后想震，但我很幸运，常有那种恨沉迷犯感。除我拣，都会拣不爱我的人。成人夜借绝地怜悯，人家的福气好，单凭剪纸我受不起，好福气千六斗争。假使我想这样过一生，大家不必阻我，苦恋不算下等。甜如糖的爱天生敏感，每个坏人都很吸引。Oh gosh, I know. 阿 V 有冇带过小朋友嚟电台噶？ 有有有，佢哋有开麦噶。 啊，系以前听到把声 嘅，系啊系啊， 万千宠爱啊嘛，佢噏噶嘛，好似系嘛。 试过系啊，因为嗰时咧细个男仔声唔同噶嘛，到佢大咗之后咧，有一次咧，我播翻佢细个嗰把声啦，跟住佢现场再讲嘢，诶，大家好，万千宠爱。变晒声啊！ 我真系冇带过佢哋嚟噶，从来都冇带。 咁你要啦，下次感受下。 哥哥同佢倾下偈嘛， 系啊 ，Auntie 都好中意同小朋友倾偈噶。 好，转头翻嚟咧就有邓丽明嘅访问嘅第五回啦。咁今日咧就终于会讲到陀枪师姐系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免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的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曾国卫因为健康理由请辞，他希望对方留任，但亦都理解曾国卫的情况。他强调没有计划对司局长有任何变动，坊间的揣测报道并不正确。曾国卫说，高强度工作之中身体渐渐出现情况，前列腺癌指数一直上升，服药之后未有改善，选举之后决定请辞。副局长胡建文署任局长职务，胡建文下午以处理局长身份出席立法会一个政策简报会，他说他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所有同事上上下下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工作。关于曾国卫的身体状况，他没有其他补充。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高度重视大埔宏福苑居民的长远住宿安排，政府透过一户一社工以问卷形式收集受影响业主对不同长远居住安排的初步意愿，目前收到大约九成业主回复。应急住宿安排工作组正是密锣紧鼓处理相关内容，归纳不同选项的意愿进行分析，同时检视和优化选项内容。例如房屋局和房署正是检视不同房屋项目，尽量为业主提供不同居住选择等。政府全速推进各项工作，兼顾情理法，努力协助受影响家庭尽早重建家园。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涉及的问题复杂，每一户都有个别情况和需要，不同居民有不同想法和要求，社会上亦都意见纷纭。政府同时要小心考虑平衡各方意见，包括兼顾现实问题，例如公共资源的适当运作、公帑的投入、住屋资源的分配、厘清法律业权等责任和问题，以及妥善做好过渡安排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为系统性推进低空经济发展，今年正是草拟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涵盖法律修订、标准建立和基建设施规划。陈美宝出席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说，有38个首批监管沙盒的项目目前进展顺利，其中32个项目已经在指定航线之中测试。而基于一直以来的实践经验和成果，会逐步将部分项目恒常化运作。陈美宝说，已经正式推出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试点项目，会聚焦一些复杂场景，包括跨境物流、低空载人或者关于空域管理系统，朝着高难度、深度发展经济效益的项目进行测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六渐转吹偏北风，晚上气温逐步下降，星期日朝早上当清凉。 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秦始皇、 司马迁、 孙中山、 宋美龄、 哥伦布、 拿破仑、 爱迪生、 希特拉，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古今风云人物》， 主持张伟国、 罗永生、 曾卓然、 谭家齐、 范永聪。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个个笑到依起棚牙，因为依家有 EMPF 积金易平台，处理强积金、雇员雇主都更 easy， 所有账户依度睇到晒，转换基金依家更方便，计算公款同过数一站式更 easy， 仲可以减低收费。有 EMPF 处理强积金，依下搞掂。由依家起，强积金计划会逐个转移到积金易平台，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听到寄样，咁不如自己嚟啊！ 何以算拣那些不爱我的人？谁有病或自若情人？前生都犯了这，未曾受教训。如果不想止痛，痛着勇敢，只可说清这是我基因，自知不该。 两年前已经写好噶啦，阿 Phil 话当时 inspire 到佢咧，系因为佢听到 Bruno Mars 翻唱 Adele 一首惨情歌，但系就改编成 R&B ballad， 令佢醒起自己都好似好耐冇写 R&B ballad 啦，于是乎写低咗呢首作品，作曲林奕匡，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Edward Chen and Sun Chen， 上榜3星期，上升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6位，林奕匡，那些不爱我的人。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5年之前，佢是善友，到今日，佢仍然是寻秦记入面的善友。 别高兴，别以为叫自作。 除此之外，他还是陀枪师姐入面的陈三元，又是爱回家入面的洪尚善，究竟他的真人又是怎样的呢？手下留情2026第一位嘉宾，首度请来行黎明， 天命最高， 直至到几时你好敢去習慣咗你去望返演戏当中嘅你㗎？ 哦，好快好快。 好快嘅。 習慣嘅，但係你应该话自己开始接受自己。我要睇嘅，我要望惯嘅，但係我唔接受到呢个我嘅。我觉得隐眼，我唔觉得，我觉得唔自然。我觉得我唔信。但係我开咗由 sitcom 开始出嚟之后，我开始要訓練自己一样嘢。我要话俾自己听，如果做长戏连你自己都唔信，你点可以令观众信你？ 嗯， 呢样嘢好紧要，所以嗰阵开始我就要信，你做得出就要信，你信你先做得出 ，OK？ 逼自己望下望翻自己， 信你系癫噶，咁样你系好温文尔雅，你系好温文尔雅嘅，即系咁样你先至可以做到场戏出嚟。 哦， 咁开始就真系开始舒服啦，啲嘢信啦。 好在我唔需要行你嗰条路嘅， 好好漫长。 好啦，我哋讲下陀枪啦，陀枪就系一个再令你再。可唔可以咁講，叫做再上多一格嘅一個系列咧？ 再俾人再認識多啲。 係啦，誒點樣開始去加入呢件事嘅？即係你係真情就直接跳去陀槍噶？ 係啊係啊， 即係 抽出嚟過去嘅。 嚇係啦，好啦，咁當你知道啦，哦陀槍咁亦都係一個大 驚噶 大嘢嚟噶嘛， 驚噶，係 啊 驚噶，因為你開初你接受，因為你要記住，我真情見都係一啲前輩同長輩，佢哋好循循善友。你出到去可能係哇三山五岳，好彩 Bobby 仲喺度。 哦 ，Bobby 哥， 因為都係 Bobby， 咁就令我安咗半個心。 佢記得你啦嚇， 佢記得記得記得記得嘅，一路都仲有喺公司見面嘅，係。只不過佢以為我湊串咗啫，點解咧？我話俾你聽，人生就係好多誤會啦。你記唔記得嗰個梁真情嗰個角色係一個開初一個視像嘅人士咧？ 係 佢視像嘅人士咧，佢要戴兩套嘅隱形眼鏡， 係 一隻係灰色，一隻係白色，兩隻隱形眼鏡夾埋一齊，吸喺隻眼度先至有嗰個效果。而我當時係未做 LASIK 手術，我係成千度近視嘅。 哦。 當時個監製咧就驚我啲氣唔夠入，或者我啲氣唔夠好，咁所以咧佢就要求我長期戴住嗰對 contact lens。咁其實我係睇唔到嘢嘅，我成千度近視，再戴兩對 Gala Con， 我係見唔到嘢。Bobby 咧到開陀槍嘅時候，先至開到頭一個禮拜定之後，先至同我講，其實有件咁嘅事，我喺公司 canteen 見過你幾次，你連招呼都冇打。 哎呀， 跟住我。我其實是盲的、 哎、 我看不到東西，因為我吃飯我又沒理由這樣拔回隻 con 出來， 那 我可能我有時我在 relax 對劇本或者是整完東西，那跟著就坐在那裡乖乖地坐在一邊，那就不出聲，那就眼睛金金的樣、 哦、 但是就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那再加上你的人都 是，因為我看不到，我真的如果我看到我都一定會打招呼，我開了整套劇、 嗯、 但我真的看他不到、 哦、 我完全看不到， 咁 嗰下有一个大误解，我当然我之后就解释翻，我冇啲咁嘅事啊，我会唔会见唔到你啊？会唔会系因为我戴咗两对 Color Con 再加千几度近视，五百度散光啊？ 嗯、 你唔好怪，即系咁，当然啦，慢慢慢慢又开工啦，咁佢觉得我真系唔会系啲咁嘅人，咁就件事就。喺佢嚟讲过咗，嗱呢啲前辈就系佢会喺你面前讲发生过咩事，咁你就冇事咗、 哦， 可能有好多人发现得罪咗，而系冇我系唔知道，佢亦都冇再同我讲噶噃，系噶，咁所以我当时应该仲系得罪好多人嘅， 唉， 你明唔明？我个样 唔可能而家听翻大家记得，哦，原来肯嗰阵时戴咗副眼， 会啦，先入为主啦，好多嘢，我衰噶， 咁多年过后 唔紧要噶，我觉得唔紧要，唔紧要，不必装蠢。做女人不应甘心去作花樽，把握青春，齐踢走保守理论，定义实力，受到 A 级水准，不会靠知识，娇娇滴滴，男士会睇。 你再去 pick up 一個時裝劇，離開 sitcom， 當時記得啲咩？而家即係個咁， 當時我就係記得我。其實不是一個男仔頭嚟嘅，用好辛苦同埋好努力去將自己嘅思緒吞為一個我係一個男仔頭，我係一個男仔，每日喺度遊說我係一個男仔頭。男仔頭講嘢會係點咧？會點樣？會點樣衝動咧？咁樣跟住我就喺度記住諗，記住而新人最緊要唔好演戲，唔好演戲，唔好演戲。你自己最紧要系做一个你系一个男仔头嘅你自己，每一日翻工都咁样游说自己 ，fresh fresh fresh， 第一个感觉，所有嘢当真做，当真做，当真做，即系譬如你跑完一段，一入镜就，即系我要每一下都要记住所有个场口之前做紧乜嘢，之后做紧乜嘢，我要记住记住记住，即系呢样嘢呢个过渡，因为到而家嘅我。我已經習慣咗啦，所以我呢個過程係好短促，我係咁樣，咁樣。但係當時對我嚟講，我好辛苦，係好忙，我要記住，我要掛住記劇本啦。我之前做緊咩，之後做緊咩嘢，我佢個對手俾咗啲乜嘢，我即時嘅反應，要俾啲咩反應，我要俾反應，我真係要俾反應。呢幾樣嘢係令我有啲措手不及嘅。 咁同真情嗰個玩法 兩個世界 係 兩個世界， 因為咩咧？ 呢個就係處境劇。同埋一個 drama 劇嘅一個分別，處境劇係俾你可以慢慢 warm up 嘅，咁同埋嗰個場口話俾你知係去啦，要喊嘅，要衝動嘅，就係嗰個場口。sitcom 因為你始終個時間短啦，佢要好 sharp 咁俾啲觀眾一個咁所以個劇本會好明顯俾你睇到嘅。但係 drama 唔會 ，drama 會慢慢鋪，咁所以但係劇本又唔齊。又未有齐剧本，咁好啦，你要自己每一日就谂住头一场讲咩，下一场讲咩，我之前做咗啲乜嘢，之后做咗咩，因为跳拍啊嘛， 识 襟又跳得几远啫，跳极唔系嗰两三集里面嘅事，但系 drama 可能系讲紧第一集同第30集、30集同廿五集，咁我每日就好 tense， 记住我琴日做过啲，之后咩做过啲乜嘢，下边做过啲乜嘢，即系会有呢个好大嘅分别，我要去 handle 呢样嘢，我会觉得好紧张，但系亦都会觉得好 challenging。亦都會覺得好有挑戰性，又咁講啦，附近啲嘢開始年輕翻啦，啲人年輕翻，咁就變咗大家嘅 interact 或者我問嘢，我都開始夾硬問， 係， 都當然有啲好有前輩，譬如 Bobby 啊、李成昌啊嗰啲，全部李成昌嗰日係好 nice 嘅， 佢 絕對係會教你嘅，即係只要你開口問就得噶啦，咁我就開始真係識開口問啦， 哦， 得唔得呢度？係，我要爭啲咩啊？ 系 系喎，即系会有呢啲咯。 即系台商好受欢迎啦，即系打大三系咪大三元啊？ 系陈三元， 即系陈三元 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咁样。 都系呢个系列都帮咗你喺个演艺圈度叫做站稳阵脚，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喺电视台入边算唔算噶？ 我又冇咁样谂过站稳阵脚，真系觉得自己啲戏开始实啲，同埋得人认同，应该咁讲，有信心。因为你做咗出嚟嘅嘢，冇人 support 你咧，你冇信心嘅。唔系你侧边嗰人 support 你就得，个导演 support 你就够，个监制 support 你得嘅 ，OK 嘅 ，OK 嘅，系出到嚟观众话 OK。唉，原来我做啱咗 ，OK， 咁跟住继续咁样去得噶啦，咁样嘅思想 OK 噶啦，咁样嘅思路就 OK 啦。呢样嘢系强心针，因为我谂每一个演员一入到行就系、我究竟选择嗰个行径啱唔啱？唔啱就依家即刻要转，唔啱就依家即刻要转，因为演艺嘅生命好短暂。 系 咁而佢嘅嚟定我一样嘢就系我。嘅選擇係啱嘅，喺個劇本裏面嘅通嘅選擇係啱嘅，咁樣 咯。咁呢個就好多時都係一個即係演員自己做嘅功課，或者你嘅係啦，可能或者係一個選擇，即係我點樣去演呢個角色。因為觀眾咧就未必知噶嘛，即係 觀眾唔知㗎， 觀眾唔知道你仲有其他咩選擇㗎嘛。 係歡迎同唔歡迎就中意同唔中意，呵同埋讚咯。 係，當時台商反應好好啦，你自己當時嘅心情啦，雖然你唔當自己係明星啫， 係， 你聽到你嘅感受係點啊？ 開心，梗係開心啦，梗係開心啦。 有人講喎，同埋 係啊，有人講我開心咯。 阿媽有冇講啊？我又要出现翻呢个角色啦，系嘛？ 佢不停都仲系话我样衰。嗱，阿妈就会咁讲啦。我见人哋啲明星咧好鬼靓啊！你睇下你个妆啊，你个样啊，你个成，唉，咁咯。 你觉唔觉嘅先？ 系噶，咁我系噶。 你唔要求嘅。因为你个心思唔系喺嗰啲嘢度系嘛，即系你系谂喺 我成日觉得我自己画极都系咁噶啦。 哦， 其實又咁講，可能我阿媽讚緊我噶，因為其實我個五官咧比較突出嘅，我唔使畫出嚟我本身其實劈落去，劈落去就已經係咁樣，我唔會因為化妝而有好大改變。 是 其實係好事嚟噶嘛， 係 恩典嚟噶，你應該每一樣嘢都會揾個感恩位去諗就得噶啦。 哦，你啊，伯母真係相當有趣的一個人物嚟噶，咁樣我話佢可能曲咁樣去即係 曲線咁樣， 係去係提醒你啫。咁啊，陀槍師姐嘅成功啦，你拍咗三輯啊？ 系三輯 啦， 跟住近排先拍第四， 跟住就中間仲有好多啦，哇！陳俊基就喺 啊，陳俊基啊， 洗冤錄 啊， 好多其實同 Bobby 哥合作好多次， 係啊， 算唔算其中一個最多？ 唔使算啊，直情係 啊， 佢直情 咁佢係點㗎？因為佢其實咧三四個月之前出現過呢個節目，好笑㗎，佢講嘢好， 佢好正㗎，我哥哥嚟嘅， 係 真係哥哥嚟嘅，呢個佢係一個好錫新人。佢會好，總之佢係一個好嘅人嚟噶。 嗯，同埋好幫到你啦。 幫到佢，願意幫任何一個人，只要你問佢。 嗯， 只要你問佢。 佢有冇浪禮嘅一面噶？ 有啊。不過佢氹到噶。 係。 啊，好攰啊！拍埋呢個先咯。啊，嚟嚟嚟，即係其實小朋友嘅。 是啊，因為我嗰日同佢傾偈，我都初初都驚噶嘛，即係 Bobby 哥，咁我係啲一號皇庭啲鐵粉嚟噶嘛， 我 見到出哇正啊，咁但係都要啲時間同佢傾，當佢慢慢知道呢個即係喺我眼中，喺佢眼中我咧先話啊，呢個小朋友佢都有做下功課喎，咁佢又會講多啲俾你聽啊，佢會分享翻啊，我諗都係好多前輩都會可能係咁樣嘅，即係都要睇下你 係啊，因為太多後鬼死神。 嘅路途好多啦，即拍出太多啦，都要問下啦。你自己除咗譬如陀槍之外，有冇一啲你自己係比較好記得嘅一啲作品？ 我中意啊，《屋老友記》 係， 我中意《女人最痛》， 嗯， 比較特別啲。 你講下點解係 因為《屋老友記》咧？係我覺得我拍之中嘅劇本，我最中意。 嗯。 因為《屋裏遊記》，Bobby 哥係啊，講其實一家人嘅關係點樣決裂之後，點樣再齊三翻埋，真係好感動。同埋劇本都好靚，同埋大家拍得好開心，同埋個監製個處理方法好好。佢處理方法就是首先拍曬屋企裏面所有嘅戲，佢齊咗劇本之後，總之就拍曬屋企裏面嘅戲。咁我哋變咗我哋個默契咧。是無懈可擊，任何人行入嚟都死。那個默契你就係唔使拍，你都有啦。 嗯， 係啊。咁呢個處理方法係非常之好。咁同埋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啦。 嗯， 係啊。同埋又同阿羅蘭姐啊、 收 高啊、係啊、Bobby 啊，咁啊真係阿劉光叔 啊、劉老師啊、 劉老師啊，所以成套戲真係好開心。 嗯，另一套咧。 另一套是女人最痛，女人最痛是一个好特别。 別嘅一套戲嚟嘅。我只係覺得我除咗做戲之外，我有一個技能嘅。呢、這個技能我覺得我公司呢啲化妝都接受嘅。我是一個好食妝嘅人嚟嘅。食妝嘅意思即係話相信。我覺得人係做演員係好需要一個催眠自己嘅方法嘅。我係好識催眠自己嘅。咁我其實《我女人最痛》裏面我開初係一個妝咧，係一個肥婆，黐一個假鼻，黐曬一個好核突嘅雙眼皮，掙曬面，吊曬水袋，著曬毛巾衫咁樣。其實咧，你都知道，如果 TVB 裏面化一個特技化妝，日日咁化，其實咧拍起上嚟應該幾出事，應該唔似唔像啦、但我係可以吞咗個妝佢。 係，所以呢個就叫做 食咗落去，淨係你信，直情以為人哋係以為真係真嘅。而唔止呢個妝啦，其實好多妝都係，可能亦都係因為之前發覺我原來我食妝食得好緊要，所以決定俾我做呢一個醜角，係化曬一個醜妝，而係冇穿過嘅。咁跟住就變翻話佢係一個整容，跟住因為有一個意外，跟住整完之後整容整上人嘅一個女仔。 係。 系啊，咁所以我好中意呢个四个女人嘅一个故事啊，有啊，米雪姐啦，系啦，阿美仪啦，仲有 Maggie 啦，系咯，同埋我咯，四个女人嘅一啲戏咯，关于女人自强啊，哇 ，office 受到啲 harassment 啊，嗰啲嘢会点样面对啊，大家点样发生啲咩事啊？呢套戏我几中意嘅都。 你系用一个咩准则去衡量你中意嘅作品嘅？即系我演得好？ 唔系。大家開心，做咗個成品出嚟，係喺我哋預期之內嘅。係啊。 哦，即係你會用呢個標準去睇翻，去記得嘅。 同埋拍得好開心，好開心，有好有嘅，真係拍得好開心。 你係嗰邊一款咧？即係嗱，有啲演員咧就會話：，我拍完我就唔記得㗎啦。你最好冇問我，即咩邊一套戲，我做咩角色？另一款咧就係好勁嘅，如數家珍，每一套戲嘅。 我中意嗰啲就記得。 所以頭先嗰兩套就係你， 我記得哦。雖然我仲有好多記得，不過你要我嚴選，我會最中意呢兩套。 睇唔睇翻㗎？譬如舉個例子， 有睇翻嘅。 你係基於咩原因咧？係懷念嗰陣時嗰個氛圍啊？睇演 過一段時間睇，你會覺得你自己有好多做得唔好嘅地方。我會覺得啊，如果嗰陣咁做就，即係會，但係每個時段都係咁樣，硬係冇啊，就係咁啦。到而家都未有。 有冇一套系喂真系做得好喎、啊？當時有冇噶？ 只有一樣嘢。當時喂真系 fresh 喎、啊、呢、這個反應，我而家未必會做到、啊。Action and reaction 抌嚟抌去嗰啲啊，突然間嗰啲反應係真係好 fresh。頭槍嗰陣，而家係唔會有嘅。 係 因為可能年齡嘅問題，即係可能人生經驗。 經驗啦。 係啊。再愛要扮演著你，盡了家不需再力疲。或外界误解着你，家里也必体谅你，附和你，未需到你，对你好，我体贴入微，有护你，在屋檐里，倦疲仍然能抱起，同住我与你同道跌与起，要捉紧快乐，不要天天皱眉，同路我与你，无论落与飞，满天风雨亦撑起，如像老友记，同道跌与起。总有一天远离，同路我与你，无论乐与悲，爱的温暖别忘记。在梦里，什么亦美，看这天多光怪陆离。若是要珍惜一美，需要更多真善美。附和你，未需道理，对你好，我体贴入微，有护你，在屋檐里，倦疲仍然能抱起，同住我与你，同道跌与起，要捉紧快乐，不要天天皱眉，同路我与你，无论乐与悲，满天风雨亦撑起，如像老友记，同道跌与起，倾厄的隔离，总有一天远离，同路我与你，无论乐与悲。爱的温暖别忘记，同住我与你同道跌与起，要捉紧快乐，不要天天皱眉，同路我与你，无论乐与悲，满天风雨亦撑起，如像老友记，同道跌与起，倾 握的隔离，总有一天远离，同路我与你，无论乐与悲，爱的温暖别忘记，来别要放弃，明日再起飞，要捉紧快乐，不要天天皱眉，同路我与你，无论乐与悲，满天风雨亦撑起，如像老友记，同道跌与起，轻轻的隔离，总有一天远离，同路我与你，无论乐与悲，爱的温暖别忘记。 冇错，嚟自呢套电视剧叫做《一屋老友记》，唱歌嘅系萧正楠《爱的温暖》啊。 进口更多芬兰产品，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到芬兰投资。他说，当前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受到冲击，中芬应当携手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贸秩序，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奥尔波说，芬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多边事务的沟通协调，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会谈之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补充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六渐转吹偏北风，晚上气温逐步下降，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五音不全合唱团由英国女士库珀在2016年创立，今年会有十周年庆祝活动。这个合唱团不用音准，不用试音，比不敢唱歌的人重拾快乐和自信。合唱团迅速在英国扩展，至到现在已经有超过30团，在2024年还扩展到加拿大。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推动香港经济更蓬勃发展，促进科技更好服务市民，我们希望多听意见，同大家多倾多讲，凝聚力量，携手共建更有活力的香港。2026至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了，请上 budget.gov.hk 发表意见。 资讯全面又及时， 港台电视32， 维护国家利益， 香港经济持续增长。 欧盟领导人将在 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琼，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5:30，每半小时推出电视新闻简报，带来全方位资讯。 傍晚6点，详尽电视新闻，报道本地时事、大中华消息、国际局势，紧贴最新热话。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 unbelievable， 好多时候咧个 U N 咧系会读成好似 U M 咁，咁一个咧系一个 N 音嘅变音嘅情况，系好多时候都会出现嘅。咁咧，我哋再避多少少 U N 开头或者 I N 开头啦嘅字，嗰啲 N 咧好多时候会点样转翻咧？譬如我话一个人系冇咗知觉，佢系一个 unconscious 嘅人 ，unconscious。conscious 听一听喎 ，con K 音开头系一个脷根做做嘅 ，unconscious unconscious。好啦 ，K 音脷根嗰度做，所以前面句 un 咧就会都系喺个脷根嗰度做嘅，鼻音就会变成 un 啦 ，un 好似 uncle 个 un 啊，读得快少少 ，unconscious unconscious. He's unconscious. 再俾一個例子，作為一個 B 音開頭嘅字 ，unbiased， 一個不偏不倚嘅 unbiased。好多時候咧就變好似 UM 咁，因為 biased 好似 believable 一樣 ，B 咧都係相信嘅音，前面個 N 音就會變咗相信嘅鼻音，即係 M 音。Unbiased. OK， 咁呢個咧就係 N 音嘅變音嘅方法。今日就講到呢度，下集再見，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各位听众，我是滕丽明。 不必装蠢，做女人不应甘心去作花樽，把握青春，齐踢走保守理论。 所以我奉劝现在的新人真的不要演，从心里面你觉得是什么反应，而你是在那个角色里面，你是没有错的，你是一定得。 80%以上呢演都是出事的。通常呢导演呢一睇 mon 呢好角。咁我哋就会讲唔好演啦，你做返 fresh 就得，你做你自己啦，你当你自己 是他啦。好似自己小朋友嗰啲舞台劇咁你明唔明？ 係㗎。 我以为你笠住咗棵树，今日我系一棵树。我即刻有嗰啲画面喺度。 但係其实因为我又明嘅，即係你一个新人你去到现场。 係佢好想。 即係你肌肉都会绷紧啲啦。咁但係或者应该咁讲啦，喺一个咁样好高压有好多灯有好多镜头现场当中，其实你要做自己都不容易的。 我不是啊，我通常我现在会教我身边的，不要教啊，即如果有人问我我分享的话，我会说真做。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你会给什么反应？是啦，就是这样，不就是这样。头先你刚刚去完厕所，那你现在只手没得洗，那你只手怎样？不是啦，是这样。咁你唔当真，你点解成日系集中喺你啲对白喺呢个位呢、這个色彩？你嘅心态点点点点点点点点？你点解你唔当真咧？你当一个故仔书，你自己睇电影，你当真你个 situation 系咁、你啱啱咁样，或者你之后要咁样，咁你会点做啊？咁点解你唔当真做，你要演出嚟咧？即系我会咁样讲咯，因为有啲人而家讲你自然得噶啦。自然佢真係自然就咁俾咗你㗎喇。 即係等于 hea 嘛。 出嚟囉。 係 hea 咗俾你。 其实今日 真做都幾好，代住呢句嘢 真做。 下次同啲演员。 但係人哋会唔会误解咗第啲嘢㗎。 一嘅假喔。我明你我慢咗啲。咦，你睇到我之前我反应我第一下。咦哇好嘢啊。你而家系咪都会好多时諗演戏呢样嘢㗎。 我唔諗㗎。 我你唔諗㗎。 我会在个剧本里面找新鲜感，找一些隐藏 point， 或者有一些可以有的隐藏 point， 因为我喜欢剧本几层的 layers 的，这个 layers 在下面其实有些 layers， 有些未必写到，或者突然间你说喂这里加我个 layers， 弹一弹它好、我喜欢、开心在这些位置现在、我自己偷偷欢喜，是啊。 但你就唔係嗰啲，我揾多幾套唔同嘅方式，即係你知啦，演戲都係一個學海無涯嚟噶嘛，好多學派啦，好多 人咁講，可能我而家未收到有任何劇本，我做嚟做去都仲係外媒家，我唔可以揾多幾個 way 去做，你要點都要喺紅上線嘅情況下出發，咁、你只可以選你。在中间有啲乜嘢事发生咗，我可以找到啲唔同嘅 layers 去演化，去有个潜台词或者个潜意识去改变嘅性格，或者系改变一个演化，明明系嬲嘅变咗笑，笑嘅变咗或者系惊，咁搵唔搵到呢啲藏喺里面嘅秘点或者嗰啲 puzzle 系咯。 毕竟你又真系喺我而家好耐又真嘅，咁所以你一路你个呢一个 period 嘅时间。你都是离不开这个角色的嘛，所以你都又真 的。其实很无奈的，有时候我都看到很多网民，其实网民很多意见我都看了。整天整住那个头，整天都清理，整天都凶神恶煞，真是厌啊。那你想不想我突然间做个娇嗲出来，你又说我 out of 角色。真的明白的，即其实所以现在新人真的不要那么介怀网民讲什么，因为其实 我唔知咁样做靚女咩，但我冇咁样做，你有冇 appreciate 过？我明知咁样靚女，我都唔做，我都要做个丑嘅。咁你明明我嘅用心咧，大佬 系，因为个角色系咁写噶嘛， 个角色系咁写，我就要尊重个剧本， 同埋你 尊重成个 flow， 尊重个角色，尊重个编剧。咁我都仍然系咁做，唔通我无端端成日嗰个头发都唔靓嘅剪咗佢？唔通我话靓，突然间剪咗佢咩？你成日话我浓妆淡妆靓得多啦，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即系其实唔好太理会佢哋讲呢啲嘢咯。如果越理会，当然我有时都会，唉，搏下啫。我咁包完啦，冇嘢唔开心啦，咁样。即系有少少，有时如果一套剧内有少少吃力不讨好嘅感觉。 咁九年又真系好长嘅啫。咁同埋，唉。我就唔係一個好前線嘅人啦，咁但譬如我哋做電台又好啦，拍嘅作品都好啦，咁少乜面都要掂到網民嘅回應啦。有陣時我亦都會跳翻落去，就係我做網民，雖然我極少留言，我好唔中意留言嘅，不過大部分嘅人都係行過見到講句嘢。行咗去，其實大部分嘅人都係咁嘅啫嘛。咁嘅時候，咁我哋 take 嗰啲就又唔使真係咁嚴肅喎。當然啦，即係 但又有啲又珍貴， 係有時會提嘅，即係有啲 講下珍貴。咁真係所以又要睇， 又要唔睇， 又要睇又要唔睇，唔係又要睇又要篩選。 你的臉有幾分憔悴，你的眼有殘留的淚，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随你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 让我心软，余生爱错发你的手。 哎呀，飞哥啱啱行咗出去添，飞哥最中意章鱼噶。 飞哥把声都呢次章鱼， 阿豪爷一间同阿飞哥讲声啊， 系啊，章鱼啊， 系。哦，佢跟住唱阿飞哥，哦，佢唱咗行咗最 中意唱嚟噶，佢摇头唱添啊。 飞哥今个礼拜心情好啊， 系咪？因为 曼联赢波嘛， 我以为佢赢波添啊。好啦，咁啊，头先咧，听晚仲有一集陈伟明嘅， 系， 我哋仲有一飞杀手锏未出嘅，大家密切留意啊。佢有一个题目咧，好少有人问佢嘅，我哋听日会问啦，系啦，唔系识时务者啊，大家唔使谂啊，我唔系问呢个问题，我哋问翻一个咧，佢嘅黑历史， 黑历史 嚟嘅，咁啊，究竟咩事咧？大家就密切留意听日 last 一集啦，陈伟明嘅访问啦。咁头先咧，佢讲呢个 point 咧，其实都即系我哋作为啊半个或者十分一个圈中人，我哋少不免咧都会应该咁讲，我哋身为大众媒体嘅一份子，我哋少不免咧即系一个节目做出嚟，都会有人批评啊，或者中意唔中意啊咁样样啊。咁我哋三个都喺呢个媒体都捞咗夹埋都有100几廿年啦。咁大家对于网民啊嘅一啲嘅无论系善意又好啦，批评啊赞赏啊，大家在唔在乎或者在唔在意嘅呢？ 我咧庆幸咧就系当呢个社交媒体咧好发达嘅时候咧，我已经去咗嗰个可以咧。企咗去一个层次嗰度望翻落，即系我又唔够胆咁讲。 系因为兴起嘅时候，阿 V 已经系批评唔到嘅神台级地 位。系应该已经话咧，远离咗嗰啲嘅圈子啦。即系你唔会好介意人哋讲啲乜嘢，你摆得出嚟嘅就会预咗有人讲好同唔好。我成日都讲一句 嘅， 刘 德华 够多人中意啦。咁但系总会你话可能10000个人里边揾一个啊，我唔系太中意佢啫，实会有人咁讲噶嘛，系咪先？咁我哋系咪要好着眼究竟嗰啲人讲嘅说话啊？我又唔会完全唔睇嘅，即系你摆得出嚟都系想人睇嘅啫，或者你想有啲嘢想话俾人听嘅啫。咁总会有啲可能唔系咁正面嘅说话留低噶嘛。咁我都会谂一谂嘅，我唔会觉得诶嗰啲嘢就唔好睇啊，或者我唔想。睇我就唔睇，我就谂下，如果从佢嘅角度，点解佢会咁样谂咧？系咪真系有啲嘢令到佢会发自内心咁样想同你讲呢句说话？喂，都要多谢佢嘅。正所谓，如果唔系嘅话，你谂下，佢可以唔使讲啊，唔使打个几只字俾你噶。咁点解佢都要喺一个大家都见到嘅位嗰度，要话俾你听？可能我唔系咁中意你做呢件事，或者佢嗰个较为负面嘅即系文字，点解会咁样嘅咧？所以吸啖气， 你会唔会唔开心噶？俾啲留言， 而家真系冇噶。 哇，好 真系冇，我可以去到冇嘅，又唔会冇情感，都会哦咁样，揞一揞，但系转头就冇咗粒石，就好似鞋仔嗰粒石倒出嚟冇咗就冇嘢。 劲啊！一个你身为呢个年代嘅人啊， 吓，咁小弟梗系留意好多即系网络上嘅一啲回应啦，即系我系某灯嘅发达嚟噶嘛，我有睇噶，我而家 有 人 讲 收流程嘅咩？ 最近都有讲收流程，有阿勤离开梗系有讲啦，开到第46个 post 系港台嗰个相关嘅， 系咩？ 嘅 仲有人讲啊？呢个节目 呢期冇人讲啦，呢期冇人讲，系但即系我有留意，有 keep 住留意嘅，系啦。咁大家有讨论，即系其中一个讨论就系究竟我喺呢个嘅论坛入边，我系有注册阿勤。但是冇注册咁我系唔会喺度回应，但系都曾经系有跌入过我估一开始做嘅时候都有跌入过，即系叫做好留意叫做 嗰啲反应 系啦，无论系我哋自己节目嘅 page 啊，或者听众寄嚟嘅信啊，因为我觉得即嗰、那个系个媒，系个再睇系一个叫做唔系咁重要，重要系入边嘅 comment， 即系究竟佢喺论坛入边讲啊，定系佢喺个信入边讲啊，定系佢喺个 Facebook 留言讲，我都系会睇晒嘅大部分。咁系好彩啊，真系好彩 一襟捞嘅一个呢啲嘢， 好 冠冕堂。 即系例如好似啱啱呢转我哋出去公子妹嘅时候，都有一位听众都有摆低咗封信，咁佢入边有啲嘅留言，我系有认真去思考同埋看待嘅，即系例如一啲即系节目上嘅一啲建议咁样啦。咁但系应该 例如接咗佢啊， 咁又冇，咁又冇，咁又 打开佢又冇啊。 例如叫某人唔好放咁多假嗰啲咁样咯。 哦， 梁礼勤啊，仲放紧啊， 长假， 又系梁礼勤， 系啦。咁但系我就系话一开始即系小弟。幸運地就係早期嘅嗰個風評都係叫幾好嘅，如果冇記錯。咁但係偶然都會跌入過一啲叫做泥漿摔角啊。即係因為有時真係頂唔住頸咧，你係會同佢 反駁 嘅。咁試過反駁，例如我有反駁，例如 呢個節目 呢個節目都有，呢個節目有提過，就係例如我記得嗰陣時就係 阿瓊嚟幫手做咗一集客串嘉賓，係阿嚴瓊，我哋以前二台同事。咁但係就有人喺個社交平台人身攻擊。 哦， 咁我同阿勤就係輪流回覆啊，成你知我同佢都係。 你知梁禮勤唔拉得著噶嘛？一拉得著就心好慌啊嘛。 即係大家都有顆正義的心喺度，因為牽涉到人身攻擊啊。 係咯，咁點解要人身攻擊啫？ 咁就 是一個問號啦，就係好想同佢討論下。 咁所以就如果呢啲位咁，小弟都會係會頂唔住頸嘅。咁、但係試過有一次就係嗰陣時有一個好出名嘅二台節目叫《我是你的後援會》，咁係有個我冇記錯，有一位嘅聽眾唔記得叫咩名啦。喺每一個禮拜，總之我哋逢親做節目嘅時候咧，佢都會出 post 話我嘅，即係講嘅嘢唔好聽啊，作嘅廣播劇唔好笑啊，剩啊咁樣，即係 keep 住講。其實你見佢每個禮拜講嘅嘢都係一模一樣嘅，都係講針對我。好啦，咁例如試過有個廣播劇，因為我哋嗰陣時有個叫30秒小劇場咁樣啦，就係30秒。要讲一个 get， 三十秒讲一个 get 啦。咁嗰次咁啱系阿波胜度咧，而唔系我度咧。但因为不嬲都系我度开嘅啲笑话。咁嗰次咁啱系阿波 度，佢都照话佢唔好听。 唔系佢就照话系我啦。 系咯， 即系因为佢以为我度嘛。 系咯， 即系你就发现佢只系针对人，唔系针对事。咁我就冇再同佢跌入嗰个叫泥浆摔角入边啦。 系 啦。咁而家就再即系人再成熟咗啲，就会将一啲。即值得參考嘅留言就再擺喺心入面，唔值得就過濾咗咯。 一個 咁真係有啲係幾好嘅，即係例如我有啲 get， 我覺得係值得學習嘅，例如德國人呢啲咧。咁我覺得啊、哦，有時啲聽眾啲 get 係好過。 所以流程嘅即係我哋每一晚都有一班嘅聽眾咧，佢哋 忠實啊， 準時又擺埋啲餸啊，食咩飯啊嗰啲 po 曬上去咧。佢哋已經係變成咗自己嘅愛回家啊，佢哋一家嚟。咁佢哋有陣時咧 comment 呢啲嘢都幾好笑嘅。 係 咁啊，即係以前咧。我都会都会引到爆血管啊眼火爆嘅，但系真系人大咗啊， 系真系唔同咗， 真系人大咗咧，同埋好太多年啊，即系以前会好激动，好咩不如出嚟倾一份， 系 即系嗰啲，你知道我哋做紧咩咩，你知唔知我哋乜乜，即系你好多心入边有好多嘅怒气啊，或者好多嘅冤屈，但系而家。唉，算啦，都几廿岁咯，系咪先？咁啊，由佢哋讲咯， 都仲有几十年噶、哦。 我真系快 你咪真系顶得住颈佢啦！有时都要火下。 唔系噶，佢会 block 咗啲人，所以大家知嗌交嗰个系我同梁丽勤，block 咗人嗰个咧就 系刘伟恒， 以后押韵我一个嗌交嘅就系梁丽勤。 喂，咁我想问一下佢。今年是不是不止四千蚊人工了他咁襟捞咁识做。 我咁要加啲。 对啦。这困兽再次挣扎着轻把我惊我。却笑笑冷冷几风度各有各的路。撕开的心有魔鬼跳舞防止风暴。 以前咧，我同梁丽勤咧就乜嘢都唔讲嘅，用首歌去回应， 好正啊！ 我觉得 O B 都得嘅，但系有阿敬嘅困兽，哇！好耐冇听过呢首歌 啊，我插多刀， 所以一播嗰阵咧，听到阿 V 识得和唱，我都好开心， 嗰个感觉翻晒嚟啊嘛！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免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的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曾国卫因为健康理由请辞，他希望对方留任，亦都理解曾国卫的情况。他又強調冇計劃對司局長有任何變動，坊間的揣測報導並不正確。曾國衛說，高強度工作之中身體漸漸出現情況，前列腺癌指數一直上升，服藥之後未有改善，選舉之後決定請辭。副局長胡建文署任局長職務，胡建文下週以處理局長身份出席立法會一個政策簡報會。他說他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所有同事上上下下一定會盡心盡力做好工作。關於曾國衛的身體狀況，他沒有其他補充。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未来一年无论文化项目或者体育盛事接踵而来，绝对能够让旅客感受香港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旅发局会加强宣传，包括年初一的花车巡游、年初二的贺岁烟花汇演、年初三的马年赛马日和年初五的贺岁波等。罗淑佩出席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说，去年全年录得4990万访港人次，比2024年增加 12%， 内地旅客大约有3780万人次，按年增加 11%， 非内地旅客增幅达到 15%， 有1210万人次。台湾地区、日本、澳洲和中东地区增长至少 25%， 而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度等短途市场已经恢复或者超越疫情之前的水平。有议员关注扩大香港马拉松规模，罗淑佩说当局持积极开放态度，至于线路是否涵盖大湾区，他形容一定是考虑之列。本港去年十二月出口按年上升 26.1%， 是近两年来最高，年升22个月，较前一个月加快7.3%。进口大幅上升 30.6%， 较去年十一月急升12.5%，并且创2021年6月以来最高。去年本港出口升 15.4%， 进口升 15.5%， 两者都连升两年，是2021年以来最高。政府发言人说，全年出口货值显著上升 15.4%， 至超过52400亿元的历史新高。展望未来，环球经济持续温和扩张，香港和新兴市场更加紧密经贸联系，加上全球对人工智能电子相关产品需求强劲，将会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政府会继续对各种不确定因素保持警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六渐转吹偏北风，晚上气温逐步下降，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又知唔知道芋头原来有抗氧化同延缓衰老嘅功效？由南宋嘅土之丹，去到而家台湾特色嘅葱油热芋泥，究竟关于芋头嘅文学作品仲有藏住啲咩秘密呢？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越食越滋味。 主持李秋婷同萧恩浩带你穿梭古今， 由文学之中探索食材背后蕴藏嘅时代故事同生活智慧。 同你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强积金不能再对冲了。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一点。 旅游乐园之 西班牙家庭乐之旅， 今个星期主持 Herman 和嘉宾 Carol 一起到西班牙东部参加健步足球比赛，顺道到南部旅游，包括到由阿拉伯风情的格拉纳达， 去著名亚罕布拉宫看日落，还有海边城市马拉加看毕加索博物馆啊。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是五至七， 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欧海星 Herman 加上 Carol 旅游乐园见。 好，晚上时间九点三十七分啊！咁啊，头先咧喺或者琴日同埋今日咧，滕丽明嘅访问当中咧，都讲到咧，其实喺呢个圈入边咧，好多时有好多嘅好嘅前辈咧，都会指点我哋少少嘢嘅。假如你肯去虚心问下佢嘅话咧，咁我哋都会即系啲前辈咧都会指点翻我哋一啲，譬如可能系喺嗰个行业嘅一啲工作嘅秘诀啊，或者做人嘅一啲窍门啊，咁啊令到我哋啊获益良多。即系除咗街市佬嗰个阿浩南哥或者阿山鸡哥赠你两句之外，其实喺我哋呢啲嘅行业当中咧，都即系受惠于好多前辈佢哋啊唔介意同你分享翻一啲嘢，又令到我即系点咗我哋两句之后咧，令到我哋咧行少好多冤枉路噶，咁啊，我哋三个都喺唔同嘅年代又加入去大家唔同嘅行业啦。咁有冇一啲前辈曾经提点过大家咁样啊？咦，呢个样嘅咩女最笑啊？ 刘伟恒 讲我， 咁冇啦，咁冇啦，我呢五个钟冇嘢 讲。其他人都冇教过我啲乜嘢，都系得刘伟恒啫嘛。 再生父母啊， 咁严 重，我冇其他嘢讲啦。呢五 咁你有冇俾啲家用再生父母啊？4000蚊一集，你又唔俾？ 我连亲生父母都冇俾啦。 唔系阿爸阿妈俾翻你， 我问佢攞零用钱就真啦。 我喺呢一行，哇，真系好多。阿飞哥提咗我好多嘢噶，飞哥 咩啊？佢问你咩啊？你讲 嗱，飞哥嗱，我哋琴日讲啊，即系我当年咧，即系录呢个十八楼C座嗰阵咧，咁啊，飞哥在出边就摇头叹息啊，同埋一路喺度即系呢啲咁嘅后生仔 NG 啊。其实飞哥都教咗好多，譬如。有嗰陣到後來同佢熟咗之後，即係譬如我同佢投其所好啦，你知啲前輩要湊下噶嘛，即係譬如同佢講下曼聯之後咧，咁佢嗰啲劇本寫咩字咧，佢睇到嘅。即係我琴日我哋講嘅就話，譬如十八樓嗰啲劇本咧，我哋睇唔明嘅，因為係一啲即係中藥嘅藥方嚟嘅，全部都 係。 咁啊，飛哥會即係可以幫我解讀一下先啦，幫我翻譯一下啦。咁譬如飛哥提咗好多嘢嗱，我幾樣嘢可以即刻講。頭先我哋啱啱喺麥後先講。Open Reel， 哦，系啊， 嗱 ，Open Reel 嘅剪接咧， 是神乎其技 的。是啦，阿一哥你可以坐在一边。 我有见过。见过。 但我头先就在讲新一代我们的技术员哥哥，因为今天帮手整些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讲，因为他说在以前那个年代就即听过但未见过又是。我说上面间录音房以前摆了两部 Open Reel 机在那里。哇！我哋嗰时剪带咧，系要将一条条声咧，你可能一句说话系啦，一条条嗰啲录音带嘅嘢咧就剪咗出嚟。咁但系有时唔系剪完之后即刻黐落去噶嘛，系可能将佢歪去后边，黐去后边嘅时候咧，你前边就会黐咗廿几条带喺度。咁但系又好奇怪，嗰时唔使用纸笔 mark 噶，你会记得嗰廿几条带咧系啲乜嘢嚟？ 我哋要讲一讲啦，即系因为我谂喺阿一哥打落咧，即系嗱，而家喺外边嘅豪爷啊，或者阿飞哥， 豪爷咁后生应该唔知啦， 后生。 佢睇住我行啊！ 我已经知道豪爷几多岁啦。 当年，即系啲听众未必知咩叫 Open Reel 啦。即系我哋诶，琴日就讲过 Walkman 啦。咁后来就有咩 Discman 啊、MD 机啊、MP3 呢啲就后边嘅历史嚟嘅。咁早期嘅电台嘅录音世界咧，就唔系用录音带录嘅，就系用一啲好大饼嘅带。如果大家咧即系睇翻嗰啲历史档案咧，系两嚿。两饼好似诶点讲咧，两饼嘢啦吓，圆形嘅， 好似个蟹盘咁大嘅，我哋揸车嗰啲， 你要上带又要撬带，咁跟住咧，佢每饼带只能录到廿零三十分钟嘅啫。咁啊，所有嘅人声咧，其实譬如就算系啲广播剧啊，或者一啲节目咧，以前就录咗落去呢啲叫 open reel 度，咁啊。佢係真係一餅帶嚟嘅，即係好似你幻想一下一餅放大咗嘅錄音帶抽出嚟嗰堆嘢嚟嘅，係佢個原理就係一支咁嘅錄音帶嚟嘅。咁當中入面咧有好多嘢，嗱我真係要講翻飛哥當年咧有一個飛哥講你啊，當年咧飛哥有一個神乎其技， 係 佢真係佢先，我又仍然要揾阿飛哥做，同埋佢教我點整。飛哥喺剪歌用 Open Reel 剪歌係好勁嘅，咩叫剪歌咧？我舉一個例。譬如一陣間，可能我會播譚詠麟一首歌叫《八十歲後》。咁佢首歌可能三分四十六秒嘅。咁因為咧嗰個節目咧，就佢可能如果播首三分零鐘嘅歌太長，佢就將譬如你 A 一般嘅流行曲咪 A B 咁樣噶嘛， 就剪走一個可能 A B 咁樣， 佢將一個 A B 剪走咗，然後播翻落去。飛哥係可以中嘅耳仔啊，好似嗰啲偵探喺度聽， 捽啊嘛，捽啊嘛喺度，係啊， 抹一筆。 系， 神之手啊！ 有嗰支黄色笔咧，抹落去噶， 用咗嗰啲叫蜡笔， 唔系小新， 佢系用 Open Reel 咧可以剪到首歌浓缩咗，但系你听众系完全听 唔觉眼嘅，系啊，好劲嘅嗰时， 用唔系用你个 四只字，天衣无缝， 冇错啦， 讲得好啊，挥春写呢几个字啊， 系啦，呢啲就系啲前辈。即係喺廣播道上係好多，即係。 但佢有教過你呢、這個天衣無縫嘅技巧嘅， 佢咪一路示範俾我聽佢點樣 聽。點 樣捽咯？即係譬如佢會聽個鼓啊，即係佢一定有一下嘣落去嘅，咁佢就又喺個嘣嗰度 對翻個 對翻嘣。其實咧就當你變翻落去電腦度，你就明啦，起嗰下嘣，然後咧佢就會聽後邊嗰橛又係有同樣個嘣，咁佢捽翻個嘣出嚟，又落多一筆，跟住就剪咗。 系好好玩嘅，同埋 飞哥，我介绍你俾波胜识啊，你可以同佢一齐去礼拜五打碟喎。 嗰个原理差唔多嘅，就不过咧，你问下飞哥先，飞哥啊，嗰个 cutter 咧，嗰个剪刀咧，嗰时佢有个闸机插咁样噶嘛， 打斜噶嘛， 其实系尽量系打斜剪嘛，但系我都见过有人打直剪嘅，咁打直剪其实系咪有啲特别唔同嘅嘢嘅咧？ 飞哥应该入嚟做 啦，嗱系啦。 啊！佢话打直剪系唔系好准嘅。 哦，怪唔知得啦。但系我见到嗰个戒刀位嗰度咧，有一个位系直， 系啊。 但系我从来未用过咯，所以我就谂紧咧，唔知道有啲咩特别用途咧。 白色透明胶纸攞只手指捽。 系啊系啊，而家冇啦，嗰啲胶纸搵唔到啦。 哇！呢啲真系啲前辈咧就指点我好多。咁另一样嘢咧，演艺圈啦，讲下拍戏啦。咁近排真系发现翻，即系出现翻喺我嘅唔好话后辈，俾我迟入行嘅导演身上，咁我就谂起曾经我啱啱入行嗰阵咧，其中有一位前辈导演咧，提咗一个，其实而家我觉得好受用嘅，就是、叫做唔好咁早挨 cut。 哦， 嗱，好简单嘅啫，譬如举个例，而家咧我揸住，嗱，我哋譬如录广播剧，我哋今日咧就我同你有十句对白，咁好简单啫嘛，录完十句对白你咪停机咯。咁咧，我哋以前咧啱啱出嚟做导演嗰阵咧，都系有一种心急或者唔好意思。咁快嗌，即系唔好意思要去做长啲啊！譬如咧，佢最后嗰句说话咁啊，咁我走啦。咁啊，讲完之后我咪嗌 cut 咯。咁咧， 多一啲前輩就即刻掹住，你冇咁快啊 ，cut 住啊！咁點解咧？佢就好多時啲演員咧，佢喺後邊咧，佢仲有啲嘢會做落去嘅，譬如係表情，可能有啲反應，或者有啲動作。到你剪嗰陣咧，如果你剪得太你 cut 得太 sharp 嘅話咧，第一你就冇透氣位剪啦。 嗯。 第二就咧，其實佢後邊咧仲會留多好多嘢喺度，你到第時你偷啲 shot 嚟用咧。你剪接嗰陣就會好有用㗎啦。咁、好啦，咁我點解講呢件事呢？就話說呢，早兩個星期呢，我就同一位比我遲入行嘅，應該第一次做導演嘅朋友，咁我就幫佢手，即係叫做做下即係睇住佢拍緊嘅嘢啦。咁我當時呢就發現，咦係喎，佢真係譬如舉個例，有個女演員，佢就要拍一個 shot， 就叫做佢飲咗杯橙汁，擺低隻杯咁樣啦。咁佢真係一擺低隻杯一掂到個客佢就嗌咳喎。咁我就發現咦係喎、原來普遍嘅新導演呢，佢一個見到個三角形女主角放下隻杯。 喔、那個做完 啦。佢就咳啦、其實佢擺低隻杯之後佢可能 手要拎開㗎嘛。 或者佢仲有啲表情，或者佢因為呢坊間有句說話，咁導演未嗌咳就繼續做落去。佢哋有時有啲朋友呢，佢就會袋住一啲嘢。哦，我繼續做啊，或者我同隔離嗰個對手咧，我繼續做戲做落去。 係， 而往往呢啲嘅戲咧，可能第時係有用，或者當你去剪接嗰陣，你會發現咧，做長少少，咁我變咗咧，我哋嗰個節奏啊，嗰啲呼吸位咧就會好掌握好多。咁呢啲真係前輩教起我嘅事啦，因為冇人教噶。譬如你人嚟做咗，你咪嗌 cut 咯。咁但係原來好多新導演啊，或者初入行嘅朋友咧，佢哋就係基於哎呀唔係幾好意思嘅，個劇本寫到呢度就完噶啦嘛。咁咪嗌 cut 咯。但係其實咧，有啲演員咧甚至乎好中意做落去嘅，因為佢會爆啲圖俾我。舉一個例就係張松之就係咁樣。係張松之咧就佢每一句咧，佢其實佢好中意玩啊，佢好中意演戲啊。咁佢做完嗰場戲之後，譬如舉個例又係，我哋走啦，咁啊理論上就 cut 噶，咁佢可能會做多幾 take 俾你嘅，都係唔走住啦，即係佢會留多一句俾你，或者佢會留啲反應啊，或者 有時啲動作小動作一個嘅， 佢企喺度，佢望一望下周圍啲食客啊，咁嗰啲咧好多時都係啲好好睇嘅戲，因為佢哋唔想我哋咁快嗌 cut 住，佢留多啲俾我哋，咁好多演藝圈嘅前輩咧，佢哋真係會有呢啲留一手。做多俾少少俾你哋，等你哋好剪啲。咁如果你嗌 cut 咧，就嘥咗呢啲戲啦。多謝多前輩教啊！ 你問我要講，可能喺電台裏邊啦。嗰時播歌咧，我覺得好似好困難嘅一件事嚟嘅。初入行嘅時候，究竟點樣去播先至為之啱咧？究竟我講講下嘢飛煙直歌啊，定係啊？其實首歌嗰個前奏其實好強嘅，一嚟一棒就嚟嘅。咁捉边个感觉啱啲咧？咁样，同埋咧，有时咧，我觉得，哎呀，就咁飞咗首歌嘅话咧，又好似对首歌唔住咁样，有个感觉。嗱，就发现咧，如果譬如你真系做紧一啲即系音乐节目嘅话咧，尽量我就会计时嘅。 系， 真系嗰首歌可能三分五啊一咁啊，加个 bi bi bi bi bi， 咁我通常加五咁样啦，都有前辈教。咁而咧，你点样飞走只歌？如果你真系要飞嘅话，唔系搭 time beat 之前个 beat 你就完晒成首歌嘅话咧，最好预几多秒时间咧？六秒时间系啦，用六秒先至慢慢咁样飞走晒成首歌，去到 beat beat beat beat beat， 咁就用六秒咯。 哦， 咁就飞出嚟就会好靓嘅感觉。 我哋冇学过呢一套，因为隔篱台佢自己 beat 嘅，佢啲时间。 咁所以又发觉啊， 成日都系豪爷把声噶，豪爷你走咗之后，佢哋把声有冇抽走啊？晏昼四点、晏昼五点嗰啲声啊，又喺度爆广播到啲嘢出嚟， 所以我就会觉得啊，系当 初过嚟我好唔惯噶，啊嗰、那个 beat 一定要 beat 一定五万秒一定 beat， 我哋以前自己揿嗰个 beat 嚟， 随时中意 beat 就报时信号一响嗰只系嘛，系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 而家冇呢啲嘢嘅，我哋以前咁做嘅。 对于我日后做节目有用，同埋咧，我哋嗰时咧喺嗰啲房咧做嗰啲宣传声带咁样三十秒，大家成日听到我哋即系可能手下留情啊，或者万千宠爱嗰啲宣传咧咁，你会发。我惊咧，成日听个喇叭嗰啲声咧，音乐同埋人声咧，嗰个配合咧，如果音乐太大，啲人咪听唔清楚咯。嗰时个前辈咧就教啦，你将咧嗰个喇叭嗰个度数啊，个听嗰个度数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咁样嘅。只要你做完之后，你令去四嗰个 level 嗰度，系啦，令去四之后，你听到嘅人声系好清楚嘅话咧，出街就绝对冇问题噶啦。啊，咁啊有测试过系真噶咁样。 哇，呢、這个真系唔知道、 啊。系、 啊、有个咁嘅江湖传闻。 我反而喺电台学识嘅第一样嘢，唔系同广播技巧有关， 就系同做人有关。 哦，真系同做嘢嘅。 怪唔之你有四千蚊走啦。 啊，点讲咧？即系同做嘢嘅心态同办公室生存技巧有关。即系话说，小弟我咪早上个礼拜咪话小弟一入嚟嘅时候咧，其实系跟阿陈德信先生，即系我哋其中一位监制，就系负责呢个嘅太阳计划啦。咁所以嗰陣時先認識德國人，佢就係嚟參加活動嘅嗰啲同學仔。咁啊，參與太陽計劃咧，其實經常咧就會出去一啲户外啊，或者電台 S1 嗰度搞一啲小型嘅一啲 show 啊，一啲活動咁樣啦。咁好啦，咁啊起好曬景，咁然後你會發現，咦，爭個拖板喎。咁啊，阿一你去揾啦咁樣。咁我嗰陣時仲係新入行嘅時候，第一件事就行去揾嗰啲機燈組嘅師傅，誒、哎、師傅你好，已經好禮貌。師傅你好，我想要拖板啊，哦，得攞去攞去，好啦，咁跟住即隔多陣，嗰、那個咪冇電喎，去攞電啦。哦，機燈組師傅你好，我想要電啊，唔該咁啊。跟住之後，總之你 keep 住可能。一場 show 你要不斷做就係有嘢唔見咗你就去揾或者有啲嘢冇咗哦要交紙你就去揾咁樣咁你就來來回回幾次啦，直至到我諗頭都係其實頭一兩次，我估有個師傅咧終於頂唔順啦，你見到啲咩就自己攞去用，講低聲，用完擺翻低就得啦，冇人會幫你嘅咁樣，咁我就明白到其實唔係冇人會幫你，而係你應該要自己諗方法去解決咗你嘅嘢。而解決唔到嘅時候，你先至去求救咯，而唔係你第一下就去求救。咁去到後尾，我就學識咗，哦，咦，有時你真係可能 呢度係咁嘅，原來 又唔係話呢度係咁，而係需要有個靈活變通，即係例如好似你要係啊，即係例如好似有個artist 嚟到，佢想要支水。咁唔通你又行過去問唔知邊度有水呢？哦，你應該自己諗方法去攞支水返嚟啦。我例如你自己落 canteen 買咗支水上嚟，再諗方法去俾佢。又或者哦，你冇電，你去揾曬，用咗你嘅方法揾曬，真係揾唔到，你先至揾人求救，而唔係第一下就揾人求救囉。咁同埋咁我之後就學識咗，我要拎嘅嘢呢就已經係唔該，我要呢個嘅呢個喇叭，咁 OK， 唔該師傅，咁就即係講聲，然後你咪用完擺翻低。有手尾，所有嘢就係自己解決，就係一個即係應該要有呢個嘅工作態度，就牽涉到去到其實去到片場做嘢都係噶，即係一開始可能即係有試過做副導演嘅工作都係。你要啲咩都唔會，你再去問其他人去處理嘛。除非例如話你機燈組即係博盞大燈，你真係唔識嘅，咁你梗係揾人幫手啦。咁但係啲好細微嘅嘢，例如漏咗個道具，你冇理由再嗌 Walkie 叫道具組拎過嚟，你應該即刻跑過去喺道具組嗰個拎過嚟。即係呢啲就係點樣去有效去幫助到件事咯。我反而學識嘅就係呢樣嘢。我估可能係因為真係出嚟嘅第一、第二份工，所以一啲叫做工作上嘅心態同一啲辦公室嘅態度， 其實呢啲師傅咧真係塞咗錢落我哋袋嘅，因為咧嗱可以唔提你嘅，即係飛哥可以唔提我噶嘛，咁有我嘅 NG 啊，有我唔識剪過，有權唔提你嘅，但係佢提你咧，即係雖然佢提你嗰下可能態度未必好好，飛哥以前都有，唔係飛哥以前態度好好嘅， 喂佢仲企咗喺出邊啊，佢未收工啊，你唔好諗住人哋轉咗邊你又講人、啊。 雖然我以前見到阿飛哥，佢個樣都好有殺氣噶嘛。 系啊， 唔系佢， 佢唔笑都恶噶。 系啦，咁啊，即系唔好意思问佢噶嘛，你知即系嗰啲阿哥，你歌前歌后三分险，你啊，唉，唔好意思啊，即系嗰啲。咁但系咧，如果佢肯教你嘢咧，其实嗰啲嘢真系好受用。 喂，咁我庆幸啦，我认识飞哥嘅时候，佢已经应该系收咗火嗰啲。永远都系对住你微笑噶，系收咗 我。呢句说话我喺某流星嘅导演都有听过噶， 系咪啊？ 系啊，佢话诶，好彩我而家生咗仔啊，生咗女，我生咗女啊。如果你一早十年前跟我， 哦，讲呢啲啊，一豪哥，我都跟你学唔少嘢噶。咪真系要多谢喺即系我哋呢个唔同嘅游历当中咧，咁多好嘅前辈带咗好多嘢落我哋袋系真嘅。 屏幕里昨天的戏，情分深。入了空气，古老光景又亮起。某天初结识，默默记起。或者是我，或者是你，感染着乐与悲，为才智而难过。也庆幸台下的一套好戏，你我永远拥有这份独特趣味，并默默留恋半截。 就起飞。总相信以后岁月仍然能分享好戏，容易失去浪漫气氛，往日情节亦记起，每一个画面里，每一个灯影里，如重播一切有我。 除了即係廣播道啊，或者演藝圈之外咧，今日 V 你都有另一個崗位嘅，就係呢、這個即係嚇生死啊、殯儀業 禮儀師， 係禮儀師啊。喂，呢一行有冇啲師傅都會提下你一啲即係袋落袋有用嘅嘢？ 當然啦，因為我師傅本身佢即係家族三代，佢已經嚟到第三代都係做殯儀噶嘛，嫲嫲嘅時候已經開始噶啦嘛，咁所以我覺得我都好。慶幸可以跟到佢咯，咁因為佢爸爸又仍然做緊嘅，咁亦都喺師公身上亦都好學到好多嘢。咁佢哋教係乜嘢咧？嗱，唔好以為咧，即係你面對住係一具遺體，佢未必可以即係識得發聲啦，係咪先？咁實際上佢都唔會用説話嚟到講佢嘅不滿啊，或者唔好嘅嘢啦。咁但係你要知道就係、是、記得做所有嘅嘢。唔系净系做表面俾人睇、 嗯， 例如我咁讲啦，譬如我自己都会做遗体化妆咁样啦。咁好老实，有啲位置你可能有衫啊、被啊遮盖住，未必见得到嘅。咁但系我哋就唔会因为人哋见唔到而唔做嗰啲嘢咯。 哦、 即系譬如有啲位置我哋需要清洁嘅话，系啦，譬如鼻孔啊、耳仔位啊，嗱鼻孔呢啲位啊又容易见到啦。譬如后枕位啊，各样佢我哋都会帮先人可能干洗下个头发啦、啊，咁样。有时你经过咗冷藏之后咧，会好湿啊，咁样你出嚟个。形象就唔好啦，个头发即系张埋一嚿，系咪都想佢靓靓仔仔、靓靓女女咁去见即系其他亲友噶嘛？咁总之我哋叫做眼，就算人哋睇唔到嘅位，我哋都要必须仔细做得好咯。系、哦、啊，所以我哋话由即系始至终，如果你秉承住呢一个嘅即系方向去做嘅时候咧。你就真係心安理得嘅，因為你真係任何一刻都即係人在做天在看，你唔好以為人哋唔知道而做咗啲唔好嘅嘢，或者做少咗嘢咯。咁所有嘅嘢都要做得好足先得咯。 哦，咁如果有陣時話譬如話對待家屬嘅態度啊，講嘢方面有冇啲即係前輩都會喂阿 V 咁樣講嘢先至啱啊？即係有冇呢啲㗎？ 哦，咁又冇，因為我都好彩有電台講嘢個底啊。咁嚇師傅就話其實好重要就係、是。溝通技巧對於安慰家屬好傷心嗰刻嘅心情咧，係好有作用嘅。 哦， 譬如你温和啲嘅聲調啦，或者你有啲嘅身體語言，我哋叫做。但係咧，我入行之後我就提醒自己一樣嘢，因為我哋做呢行咧，好怕有 dead air 位噶嘛。即係你會見到，咦？嗰刻好似氣氛停咗落嚟，死啦！我哋驚個阿籃響噶啦嘛，係咪先？好想有説話去回應或者接啊，但係反而做。 殯儀嘅時候，其實呢個係唔需要嘅、 哦。 你要有適當嗰個 dead air 位， 係啦，可以唔接唔俾反應，可能即係拍一拍個家屬，嗯、即係拍一拍佢膊頭，哦、即係回應緊佢噶啦。呢下唔需要用説話，唔好接得咁快，同、哦、埋接得咁急咯。 亦都唔好讲咁多废话。 系啦，系啊，真系要 即系嗰啲睇开啲啦，嗰啲 唔会讲呢啲噶啦，系啊，真系唔会讲噶啦，咁样咯。同埋施工讲咗一句说话，就系记住阴顺阳安。 系 啦，咁其实我哋咩叫为之阴顺咧？就系你帮可能后人即系去处理佢嘅先人嘅后事嘅时候，好多嘢可能根据佢嘅遗愿啊，或者家属嘅意愿去做嘅时候咧，咪即系先人条路咪好走咯。咁阳安就系在阳居嘅人啊，都有呢一个安心，咁成件事就会好噶啦。系、 哦、 啊，阴顺阳安。阴 顺阳安啊！哇，多谢呢位 系啊，师公 系啊，好啊，咁啊，今日讲咁多先啦，唔该晒 V。 好，下次再倾。 拜拜。